不求 受委，我也渴望被爱安慰。爱给了你，你给了谁？这么的爱已枯萎，只盼你能自由的飞，一生别再为谁把深情隐晦。盼你能自由的飞，一生别再为谁把深情隐晦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锦绣二重唱演唱的《碧城故事》，李天华演唱的《是不是懂不懂》，周渝民带出的《试着爱我一天》。

睡不着，我

下来，每天吵吵闹闹，为什么不能坐下来谈天说笑？ 最后却了解，最后却体会， 你我之间没有谁错谁对。唱一遍，